我国的各省中央机关公务员、各地工矿企业干部和劳动群众奋起投入了抗旱战斗。冶金工业省、开采工业省、国土环境保护省、劳动省、国家海事监督局等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前往旱灾严重的黄海南道各合作农场积极进行浇水，还赠送抽水机、喷雾器等很多设备、材料和后勤物资来鼓舞了农业劳动者。铁道省对外展览总局等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劳动群众前往开城市各合作农场，积极利用各种运水手段、移动式小型抽水机和喷雾器等，努力防止旱灾。端川地区矿业总局和平壤326电缆厂等各地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以及时生产和保障抗旱所需的设备和材料。